后看，片刻 晓得。 见。

姐姐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大姐，还望大姐鼎力成全。大姐， 也罢，你不善苦在身边， 现在甚怕 我这有难想一指，你待在身边，如遇急难之时，你点起此想，我姐妹楼人定会下凡相助于你。 多谢大姐。 七妹，一路之上你要多加保重。 小的 I'm not afraid. 小安排。本番图神那里 仙姑驾到，孝顺有礼。 罢了。 还是孝顺有何吩咐？ 你不挨上啦。 有何吩咐？ 你不挨上啦。 哦，这可使不得，若被余弟知道，我也要改扮一个庄稼人。 爹爹在世对我是光。 当入魔，穷人的功夫。大姐，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火到你？就请大姐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嗯，至此，请。 请。大姐，你中了我一棒。 你见被放火，手拿雨伞，心中有死，慌里慌张，中了我一棒。 哎，我。 我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 我撞了他一把，也未可知。大姐，我们二字在起。 起。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家住那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大姐呀。 蓬莱寺前。

哪有哑公子能把话听，莫不是苍天也有沉船意， 这天赐良缘我去，天赐良缘我 去呀，虽说是天赐良缘莫之意，终身大死非安心，大姐待我情已好，你何苦要做我穷寒妻，我尚无偏挖这身体，小怎图你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烈雨太多受尽，欢迎属下接鸾凤，夫妻恩爱乐融融，来年生下一个胖娃子，老汉我要讨饶你们九三冬。天色不早，老汉我要告辞了， 送公公。 哎，免送。

替他我恨不同低头走，真是苦尽是老 心 为爱走。 Thank you. 地方听众朋友，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西厢记》，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双列记》《夸父》。